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下台的气温是-7.3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气温回升，有利于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的气温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情况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是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走进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现在呢路面上是基本保持畅通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听节目。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爱是什么？ 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you， 爱是 tiamo， tiamo， call back， 才能跟阿西卡连着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高燕。 哎，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要互动一个什么样话题啊。因为今天应该是小假期的最后一天啊， 是，今天是元旦假期第三天。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出行在外，那么你的行李里一般都会带上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哎，我一般出门都会装什么，带什么，哎，拿些什么是可能是你必备的，或者你自己独特的会选择的一些东西，您可以在这个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啊，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进入听听 FM， 然后呢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去之后呢向上一滑就是我们的聊天室了，然后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了啊。 是的是的，知道今天为什么我说这个话题了？ 哎，为什么？ 因为最近就是有段新闻嘛，还挺有意思啊。 哎， 说呢这个由长沙南啊开往厦门的一趟高铁，在停靠这个上饶站的时候，一个旅客啊，这个在上面 有点憋啊，所以下去透透气儿 啊。 结果呢，没能及时回到车里，然后自己行李还在这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那个行李里面啊，还有16万块钱。 哎呦哎，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一般我们现在很少有人，比如说带那么大的现金走了，对不对？ 是， 对吧？一般都装卡里啊。这好，这哥们儿 估计是有什么事儿呗。 嗯嗯。 但是人家溜了啊，这个16万跟着高铁一起溜了。 好，哎，那么据了解呢，这名旅客呢没有注意到站台的铃声跟工作人员的提醒，所以就错过了上列车。 是。 随后呢，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安排之下呢，这位旅客也就乘坐了下一趟高铁，赶到了福州站。在他而他的这个行李呢，也顺利的交接到了福州车站的工作人员手里。那网友也热议了哈，说我要是带那么多钱，我连厕所我都不敢上啊！好家伙，这哥们儿真的是心这个忒大了。而且我说实话，那个燕儿，你坐高铁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以前坐那个，现在坐高铁是不一样，他不是把所有的行李会有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上车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你放箱子嘛？ 嗯， 一格一格的。我记得原来坐那个绿皮火车的时候还没有那个。东西 你得抱着， 你得抱着，而且就只能放在上面。 对， 然后如果你拿的是很大的箱子的话，你是没有那个空格可以专门放的。 嗯， 你得就是得挤在你的脚跟底下，反正其实很麻烦的。我到现在其实我坐火车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睁只眼闭只眼，而且我那么多年的坐火车的经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坐火车放行李。哎，你我来，我考考你一样，坐火车放这个放行李，你一般比如说。你会把它放在哪儿？你说的是随身的包啊？ 随身包我背着。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肯定不能背着的，你可能得你的一个得放行李架上的一个行李吧。 那就 放在， 如果比如说是卧铺的话啊 啊 啊我就放我床头 啊，那个硬座啊，就是那个座位。 座位的吧， 哎， 座位放我座位后头。 你座位后头没有？必须放行李架上，不是那么小的包。 那你只能放行李架上呗？那你还问我干哈？ 其实放行李架上的那个放行李架上的地方也有讲究 哦。啥讲究？ 就是不能放在自己头顶上。 哦，对，放在自己对面是不是？ 对，放在自己对面，或者是放在稍微比如说再往前一点的，就别放在自己头顶上，因为呢，就是说，一是你放在自己头顶上你看不见，那另外一个呢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放在那边的那个头顶上，比如说你睡着了，就是你至少可以跟其他人形成一个时间差， 嗯，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你睡着了，但是那个人可能醒着，他可能行李也会安全。当然，这都是以前老的时候坐这个绿皮火车的时候啊，现在我觉得。这么多年感觉播了这么多年新闻，很少有听说这个在高铁上出现这种新闻了啊。所以呢，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出行在外您行李里一般都会带些什么呢，各位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好消息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啊，是， 嗯， 这个最近呢，这不是元旦嘛， 对对对对， 过节嘛，是不是， 哎，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啊。所以当然这个很多朋友说了2021年过去了是不是， 嗯， 但是呢我们2022年呢应该说会比2021年更好。 哎， 因此呢我们啊特别想让大家把您迫不及待想对2021年说的话以及对2022年的一些要表的白之类的是吧， 嗯， 啊大家可以用语音发给我们啊， 哎， 然后呢让我们听到大家的这种光芒啊。 好的，嗯，那么参与方式呢只要是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留言，无论是新年愿望是对新亲友的祝福还是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表白，只要是你想说的啊，您都可以来这个语音留言。那么活动时间呢是2022年的1月1号到1月3号，有今天还有最后一天 啊。对， 7点半到9点的我们出发吧，以及17点到19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将会替你大声的喊出爱，你可以语音留言了啊。进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语音留言这个按钮，哎。好的，接下来时间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文艺广播联合听听 FM 听听 APP 的听文艺会员上线了新权限，已经购买了会员的听众啊，记得抓紧兑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是的，大家一定记着在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呢去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哈，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来互动。 是的， 因为在互动当中呢，说实话我已经看了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啊， 嗯， 也挺有意思啊。 好的，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来时刻保持互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86.6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环球旅行的丹丹。Hello， 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我们说到来阿尔山要吃什么，那第一个要说的就要去吃一个全菌宴。因为阿尔山整个地区呢，它是80%都被森林所覆盖，然后这边的空气环境呢也特别好，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菌类，除去我们所熟知的像黑木耳还有那个鸡血菇之外呢，像这边还有一些花脸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菌类，我们都可以呢去品尝一下全菌宴，对身体是特别好的。第二呢，如果来阿尔山的话，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就是铁锅炖啊，也是当地一个特色，而且当地的铁锅炖呢，他们都是用柴火去烧的，那我们也能品尝到像铁锅炖鸡呀，然后铁锅炖大鹅呀，然后排骨豆角等等，特别特别的暖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鱼啊，因为这边的鱼肉呢也是特别的好吃，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冷水鱼啊，也是阿尔山的一个特色。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爱是永远在一起，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go fashion， 擦亮开，阿西，颜值之战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哎呀，首先我觉得特别感动啊，今天这个大过节的还有好多的朋友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哎，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听听 FM 当中啊，这个聊天室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当然你也可以如果闲着没事可以点一点小心心，哎，来给我们增加一些热量，增加一些能量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2022年的春运将会在1月17号开始，那么到2月25号结束，一共是40天，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期的安排，2022年春运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铁路官网和12306手机客户端，以及拨打订票电话95105105等方式来购买车票。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期的安排，1月15号可以购买1月29号也就是腊月27的火车票，1月16号可以购买1月30号也就是腊月28的火车票，1月17号也就是春运首日可以购买1月31日除夕当日的火车票，旅客在1月23号可以购买2月6号正月初六的返程火车票，2月11号可以购买2月25日春运最后一天的火车票。 没错，说到这个火车票就不能不提今儿的话题啊，就是出行在外，您的行李箱里一定会带上什么呢？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信息啊。说到第二条信息，这个黄金啊，最近特别火，你知道吗？这很多年轻人成为了一个购买的主力啊。说到双节来临了，各大金店呢是逐步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一个消费高峰，年轻的家庭就成为了咱们黄金消费的一个主力。像咱们2022年的第一天啊，这个北京一家老牌的金店开门之前，那门口那队排的是不是？不少人就等着啊，一进商场就能看到和虎有关系的一些什么贺岁的饰品呐，就被摆在这个店里边最显眼的位置。据说啊，这个虎年的什么转运珠啊之类的啊，就成为了现在的爆款之一啊。 对，据了解，那么这类贺岁饰品可以是自由组合，价格一般是什么8-9百、3-4千不等啊，到从8-9百到3-4千。那么在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同时呢，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哎，按说以前这个买黄金都是中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些 啊，是 对，但是跟中老年相比呢，年轻一代对黄金的消费习惯不一样，人家什么比如说款式啊、工艺啊、文化 是对他们来说吸引他们的亮点。 哎，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就特喜欢买黄金。 哦， 而且现在的黄金，你知道它的设计啊等等都可好看了。 哎呦，是吗？ 那 对，其实就是说你要想吸引年轻人，一定要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时尚的东西。 哎，对， 是吧？ 对， 你不能用还是老款式老套式啊。那么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呢，金店3/4的顾客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家庭式消费成为了节前消费的主力哦啊。除此之外呢，记者了解到，随着2021年下半年黄金价格波动整体趋缓，那么消费者的投资热情是显著高于疫情的前水平的啊，疫情之前的水平的。 哎，说到这个虎年啊，这个我问帅一个问题啊， 好， 哎，你猜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过不同年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兔年呐、什么狗年之类的 啊， 那可能跟那相关的 一些这种名字， 哎， 起的可有意思了。 对对对，其实啊，你说 跟虎有关系的，你觉得男孩叫啥，女孩叫啥？ 其实是这样，我弟弟就是虎年出生的，他就叫什么小虎，就是那种，比如说以前啊，就叫什么小虎，还有基本上就是、 胖头 啊，对对对对对，差不多类似。对于这种的 虎宝宝， 那今年怎么样？又有新名字出现了吗？ 今年有啊，今年这个以后这个今年出生的宝宝就别再起这俩名了啊！ 对对对， 实在有点多啊。根据这个公安部门统计啊，说这个新生儿取名啊，这个男孩你知道叫什么最多吗？ 叫什么啊？ 叫子豪 哦。 然后女孩呢叫什么呢？叫芷晴。哎，我觉得有点琼瑶剧的感觉呢。 哎是哎，其实真的就是被这个给坑的。然后因为你知道前阵子网上不是有一段子嘛，什么？什么子豪碰到了在楼道里碰到了子轩，然后呢子豪从班级里跑出来帮助子轩，这个摁住了另外一个子豪，这个时候芷晴从教室里出来落架，另外一个这叫什么子晴也过来劝架，就是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什么子豪子轩子腾什么东西的，反正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些啊。 是，所以今年这个再出生的宝宝别再起人名了啊。 大约有1000个女孩里就有4个人取名叫芷晴。1000个男孩里边就有2个叫子豪。 哎，我觉得让大家说说啊，自己最近哈、给自己的侄女啊、孩子呀、都起的啥名儿，给我们扒一扒呗。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这个听一听啊，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您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哎，说一说的是，就是您呢，一般出行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包里最常带的是什么？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 时间的手拂过了脸颊，他们谁 牵的手抚过了脸颊。 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黄小桃说了，我的那个必备的当然是吃的了。好多年前呢，有一回坐火车，看邻座那吃着烧鸡喝着酒，看得我都馋了。哎，以前的时候坐火车老是必须必备方便面吧？ 是，还有香肠。 嗯、哎，对对对对， 对吧？ 而且你原来的时候你在家可能觉得方便面不好吃，但是你到了火车上就不知道，就觉得那方便面怎么就那么好吃？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啊？ 是因为这个方便面啊，它那个味儿比较窜、 哦， 然后呢，基本上在火车里吃着满车厢都是， 哎啊， 所以你就馋了， 都跟着饿了， 是吧？ 啊， 来看七七八九，他说必须带上些现金啊。虽然手机支付很方便吧，但是现在也有意外，曾经因为手机信号的问题，手机支付不成功，差点吃了霸王餐。 哎呦呵，对，其实我呢，我不知道燕儿，你现在一般身上都会装多少的这个现金作为应急之需？你身上有吗？ 说实话，没有。 瞧瞧这心大的啊！一看看我身上还是会装那么个两三百块钱，有时候应急用一下还是不错。再来看看，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出行的时候一般会装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特别的东西也可以说一说。 嗯， 就比如说我呢，这几年我现在开始有了一习惯是什么呢？哼，就是我出去，尤其出差的时候，我会装一个那个，就是跟那种睡袋似的东西， 嗯， 但不是睡袋啊，它就很薄的，很薄的那种的，就是你可以铺到酒店的床上，然后自己钻进去。 那不就床单被罩吗？ 还不是床单被罩。 我知道你说那个，那个我也带， 是吧？ 它其实就是弄起来就是一个球似的、啊， 对，弄起来一个球， 对，然后往打开，它其实就是那种便携性的。床单和被罩， 对，因为它但是它是连起来的， 对，是 是 吧？ 但 是 它是两边是连起来的， 嗯， 所以这个也是最新的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都会带些什么？您那还有什么啊？ 我觉得我出门在外一定要带的是水壶 哦 啊，这个因为这很多朋友也都说了什么水杯啊、水壶之类的啊，像发小说这个洗漱用品必备啊，从不用酒店提供的，什么手机呀、充电线呀，还有基本的换洗衣物、水杯、现金，短途会带水果，长途就带不。少的干粮和水、 哎、那就大家再说一说一些你比如说属于你的觉得哎挺特别的东家。真实的鱼儿说了，我呢会带什么呢？就是一定会带换洗的衣物啊，像洗漱用品这个充电器什么的。给孩子的话，我一定会给他准备点零食，这个零食也是止住孩子哭闹的一个好办法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说新闻，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留言，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2021年支付宝微信年度账单上线了啊。哎呦我今年我真没看，觉得说我在凭空造钱。2021年度账单终于来了，快来看看大家花了多少钱。大家上支付宝搜年度账单就可以查看啊。那么该账单除了大家最关心的收入支出之外呢，还包括像什么收集能量啊、生活缴费、捐鸡蛋、点外卖、看电影、走路步数等多个数据，比往年更加的全面。那么微信用户也可以在账单当中查收自己2021年的账单啊。 嗯，和往年一样，今年呢也需要大家同意啊才能够生成账单哈。 嗯， 很多朋友就说每年看这个账单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是凭空造钱， 我都没敢看、啊、 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敢看， 我也不敢看。我真的 别的平台还好，我觉得可能女生相对来说对这个淘宝支付宝就这种东西 啊就可能用的比较多、可能你们男生可能用这个京东类的东西会比较多 对 所以一般这种我真的不敢看、 不敢看不敢看、另外呢，网友还惊奇的发现支付宝账单当中还出现了像什么微信支付的图标，可以说是非常大度了。哎呀，现在都是 来，再来关注一下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这个消息啊。 嗯，北京的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和残奥会呢，这个颁奖的元素啊是正式发布了啊，包括像颁奖台呀、颁奖托盘啊、颁奖礼牌啊之类的托盘啊，这个放置的那些个放置台啊，还有咱们这个运动员的定制版的吉祥物的纪念品，颁花的什么花束，这个颁奖的这个礼仪服装。 哎， 啊，这回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花啊，特别的不一样啊。 哎， 以前可能用一些鲜花比较多，是吧？但是现在呢，是用的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派绒线边际，就边结的这么一个技艺，然后去给它勾边而成的，是永不凋谢的绒线花。 没错啊，这个将来他们运动员拿回家之后是一个永远的珍藏，哎，这特别棒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吧，都是有着什么样子的出行必备。 哎，我这儿有一条特有意思，这条一定得说 你说 这个魔女玉米团团长说这个东西呢叫做神经扣枕锤， 什么东西啊？ 你没 看到？我看到了，他发了图片。 神经扣枕锤，他说就是那个小动物医生也要做那个神经学检查嘛。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咱们给咱们成人，就是比如你翘个二郎腿 啊，这个膝跳反应， 不什么膝跳，就是拿一个小锤敲你那个膝盖骨，然后你就 对，就是那个膝跳反应嘛。 膝跳，对 啊，对， 我听成的心跳， 膝跳反应啊，然后呢？ 对，然后他就需要这么一个小工具吧。然后他说出差的时候呢，就带着什么听诊器，带着这个三角形的神经扣枕锤塞在书包里啊。然后过安检的时候就被人拦下来了，说这个是金属的嘛。然后人家特别疑惑，说：“哎，你说你带这东西干嘛呢？”哎，他说：“我就是看病用的，这个看病用的没力气嘛，这不是？我就拿这个自往自己身上一顿敲啊，一顿敲啊。” 哦， 就舒服吧，也 就是嘿。他这个东西啊，你别说魔女玉米团团长这东西啊，真是如果安检人员发现的话，可能还真是有会把你没收，因为他那头是尖的，你发现了吗？ 对， 还有点像一个匕首形状。 但是他那边那头呢，虽然是尖的形状，但是人家 是个 钝 的啊。 对，你就改一个木头小锤得了。 对啊，好，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说的。发小说啊，特别的呢，我会戴一个 3D 眼镜。啊， 三 D 眼镜， 有时候出差周末回不来，就在当地看电影。好家伙， 可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个可以，就是随时戴一三 D 眼镜。还有哪些啊？1246说了，那高燕大帅早上好，我呢出门在外一定会带一个2升的水壶。 哎。 这跟你一样是吧？ 是， 你会带水壶？ 我也会带，而且我最近买了一个也是特的个的那个水壶，就差不多2升，2.5升。 好， 然后上面又带吸嘴，又可以直接喝。 但你们带那么大水壶，第一不笨吗？ 就有点沉 啊， 是 吧？ 有点沉。 来，你看他还会带什么？带风油精跟打火机。风油精我能理解，估计可能有你这。风油精这玩意儿吧，现在有好多小年轻人估计都不知道，对吧？风油精，对，小绿瓶的，还有是那个什么，不光是小绿瓶的，我以前还见过那种 小 盖的、小盒的，那个 膏体的， 对，膏体的，然后弄一下，然后放到那个太阳穴这地方一弄，哇， 止晕车呀，什么蚊虫叮咬啊， 包括什么提神醒脑啊，都可以啊。好，再来看看还有你那里有什么样子的啊？ 我这儿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藏语雪莲说出行行李箱带什么呢？什么穿的用的拖鞋、洗衣液、什么压缩毛巾？对，说到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一次性用品其实特别好 啊， 就是一次性毛巾、一次性浴巾、一次性洗脸巾，然后一次性的内衣内裤什么的。 对，好的。 哎， 但是这个我觉得一次性的环不环保啊？ 还挺环保，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些，它其实都是用一些那种跟棉布 的之类的， 对，这种东西来做的。 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别画了，够美了，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涂口红了。好了，走吧。 你看咱家那装修师傅了吗？一层墙固，一层腻子，再好几层乳胶漆，你跟他那套活一样。 好几层漆呢？咱那可是负离子漆，一桶就1000多，这是不是得加不少钱啊？ 不用加钱，我还把普通的地砖换成了异形尺寸的大地砖，也不加钱。 东西更好了，价不变。 因为我打400-606-8866占上全包圆的限量优惠了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冲牙器， 哎，就是那个现在不是老出了很多 冲牙缝那个吗？ 冲牙缝那个， 嗯， 我不敢用那个玩意儿。 你觉得疼是吗？ 就是它，哎，我现在说起来我的牙就酸，就是我就感觉就是它会冲的你麻麻的那种啊，我不敢用，我宁愿就是一年去洗一回牙，我也不用那个。 就很多人喜欢那种酸爽的感觉。 哎呦，不要！他说习惯在刷牙之后呢，再用冲牙器清洁。 嗯， 出门一定要带个便携的。以前啊，这个还不太普遍，过安检或者国外是总会被检查，现在不用了，安检图像很容易就能辨识出来了。我看看他这个冲牙器，哟， 这么大呀！ 他这冲牙器还，这叫便携的呀？但这还不小呢。 我觉得像一个泵。 对对对，像一小泵。我刚才隔远处看，我以为是一个小那个小洗衣机呢。哦，没有，它也不是特别大。你看啊，它后面是那电视盒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这个真是。哎呀， 我知道有那个就跟牙刷一样的似的那种， 是的， 就是挺小的， 有， 然后一摁，然后水就出来了。 对对对，现在什么某米某那个都出了这些产品啊。 哎，早秋野争春，我应该向您学习啊。他说带上一本杂志就不用总刷手机了，护眼还长知识，哎，挺好。 这个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咱们这个有一说一啊，我有好几回，比如说我在机场，我看到的就是一些老外。他们比如说坐在那等的时候，他们手里都会拿本 书， 都会拿本书。 对， 哎，这个就让我觉得其实挺感慨的。 嗯， 然后哎呀，我再低头看看我正在玩的手机，我真的是我恨铁不成钢，我就去书店逛一圈，然后出来 继续 玩手机。哎，没有，来看看还有哪些啊？ 哎，比如说这个啊，光哥说了啊，这个我呢出差呢就啥也不带，我就订个宾馆就解决了啊。 哎，好， 要是一定一家出游的话，箱子里一定带几双好的一次性拖鞋。 嗯， 坐高铁也用。 哎， 宾馆的不好就用自己的。 好， 这个我告诉你们啊，拖鞋是我各地住宾馆收集的啊，我会过日子吧？ 对，好家伙！哎，你别说，有的地方人拖鞋是不允许拿的吧？ 就是人家如果底下是那种不是一次性，上面给你套一个套的那种， 哦， 那种肯定是不行的。 对，他有的酒店的拖鞋真的很 特好，特好， 很舒服，你知道吗？ 是一次性的，你可以拿走。 对对对对对，来看一下光哥啊，说了双高好，双高，你把我当高磊了是吧？我是大帅啊。他说我是新人老听众， 我们是高帅啊， 对对对，第一次发言。我呢出差也就是啥啊啥也不带，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啊，对对对，刚才嗨你读了我忘了刷新了啊。再来看看窗外有景说了，我出行换个新地方容易睡不好觉，所以呢我必带的是什么呢？叫褪黑素。 嗯， 啊，这个东西真管用吗？好多人说过这个。 褪黑素其实是能解决，就是你比如你睡眠一些问题啊，但是可能也不能光靠它，还是要看个人。 对，就是多运动啊，运动运动就累了就睡。说就是褪黑素就解决问题。饭店里的洗漱产品呢，一般比较差，所以呢，全套的我都会自带。量取决于在外的天数。另外呢，黑巧必带。这个是个习惯， 对， 黑巧克力你就必须出去都带着。哎，这个是每个人的个人习惯，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大家都跟我们来说一下，您出差的时候或出门在外的时候，行李箱里必带的是什么？ 对，就是会你属于你自己的，你可能一些比较特色 的 东西啊。好， 小雪花说了，我行李箱里除了正常用得到的东西，还会带耳塞，因为不知道休息的环境会不会吵。出门在外的睡眠质量很重要。 哎，是， 但是我戴着耳塞就睡不着，我觉得好憋得慌啊。 是这样。因为我呢完全无法跟你们产生共情，因为我就是我，你看你们说这些啊无法共情，为什么呢？因为我无论到哪儿 都能睡着， 倒头就睡， 太厉害了。 对，你这 哎，我跟你说，我可羡慕你这种人了。 对，就是倒，因为我曾经，你比如说当年考研的时候，在哪儿睡过？我在国际关系学院的长椅上。 我以为你说在大街上睡过。 这真的，这真的就大街，就是那个学校里的长椅上。然后呢，我到了中午了，你必须得睡觉，到那点儿就肯定睡。然后我还在肯德基坐着睡过，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有一个地儿让我能够闭上眼睛，我就能睡。 你太厉害了，我是到哪儿？我都睡不着 啊，这点黑啊。 我觉得我坐长途飞机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儿。 你睡不着啊？ 睡不着，十几个小时我都睡不着 啊。你这 个，所以我就愣坐，就特难受。 哎呦，那你真的是这种煎熬， 煎熬 又睡不着，而且估计那个时候头也不是那么清醒， 很难受。 哇，那这太痛苦了， 太痛苦。 那我也很痛苦，我就还就没有 睁，到哪都睡着， 就没睁过眼，你知道吗？有一次，我有一次八个小时的飞机飞行，我就哎呦看着人家怎么都在后面，因为他们有些国际航班不都有那种 吧台区，就是你可以过去坐着一起站在那里喝点东西聊聊天，跟人空姐聊聊天什么的。哎呦，我特别想过去聊，刚那个看了两眼又睡过去了，刚看了两眼又睡过去了。所以我这个也是， 你这属于拉仇恨型，这个跟你说 来吧，你 太气人了，这真是。 还有哪些啊？ 哎，这个这位朋友，就我就是有点像，他是 WXY 说，我老公睡觉就喜欢全黑，所以他会戴一个眼罩。您戴眼罩人家也能睡着，我戴眼罩我也睡不着。这个 燕儿啊，那你这个应该去看看吧，我觉得 不是，我就是必须得是躺床上盖上被子帘拉上躺着那枕头上才能睡， 就是一点光不能有， 不能有一点声音不能有。 我这个真的是 痛苦吧， 痛苦啊，我觉得这是痛苦。这关键是我觉得大哥挺痛苦，姐夫挺痛苦。来看看啊，还有 Frank 说了，说冲牙器真的好使，开始的时候还不习惯，但是呢就跟用电动牙刷一样，慢慢就习惯了，就离不开了。哎呦，我那个我家里还有电动牙刷，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觉得它老震的牙酸牙痒痒的，我也 酸爽的感觉 搁置了啊。来， 红果说了，说我们家后备箱里常放着一个旅行箱，日常用品准备充分，由于疫情影响啊，期待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家伙， 这也行，随时备着， 可以可以 可 以 可以。 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说今儿这话题啊。您出行的时候行李箱里会必备什么东西呢？或者属于你的特别的东西？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贺岁有菜百，新年更新潮。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自主研发抱抱虎系列生肖金饰、吉祥钱、虎符文化金条、生肖投资金条等，满足不同人群新年需求。更有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的虎年贺岁金条等贺岁明星产品，还有蕴含国潮经典的菜百传世古法黄金饰品，见证人生中每一个幸福时刻。迎贺岁到菜百，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爱是阿姆，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一个，爱是 tiamo， tiamo， 高发青，灿烂的阿西达，亚历克扎，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梁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啊，说一说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你看过剧场里的动画春晚吗？要抓住机会了啊，由咱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2022卡酷春晚大计划即将在寒假的第一个周末，也就是1月22号和23号，在春节的大年初四初五，也就是2月4号5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贺岁公演了。 哎，因为啊这孩子嘛最喜欢的卡酷主持啊，像什么卡酷家族的这种亲情演绎啊等等等等都有啊，而且动画片里的明星们也都来到了这个现场，剧情好看，爆笑不断，互动游戏，当然还有很多的礼物啊，所以想相信好多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啊，应该说特别的适合全家一起去看。 对，现在买啊还有亲子票的优惠，那么在各大票务平台直接搜索叫卡酷，卡通的卡，很酷的酷，卡酷春晚大计划就可以抢票了。卡酷春晚大计划，卡酷春晚。好，再来关注一下元旦期间首图讲坛乡土课堂2022年度开讲仪式在首都图书馆举行。那么今年呢将会安排60场讲座，包括像城门记忆啊、八音雅乐呀、考古探秘啊、我们的节日四项专题系列。 普课堂呢，就是咱们首图讲坛最具特色的一个活动品牌哈。说今年的60场讲座分别的这个别具匠心，其中4项专题系列讲座是特别亮眼，你知道吗？有什么啊？城门技艺。会以咱们北京这个城门的变迁为窗口，还有呢展示咱们城市发展的一些这种波澜壮阔呀，城市空间的一些国都特色什么的啊，还有巴雅音乐啊，主要是让大家去能够听一听这些古典音乐的独特风韵和文化价值。还有考古啊，考古这项我最喜欢，考古探秘啊，咱们北京啊考古工作的一些新发现，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的新收获。那我们的节日呢是什么呢？就是从咱们文物还有像文学呀、民俗啊多个角度去展现咱们传统的节日文化啊。 好的，那么2022年距离春节啊还有一个月啊，但是春节档的争夺战已经悄然打响了，不少电影啊已经开始预热春节档。据猫眼专业数据显示啊，目前已经有12部影片定档春节，优质影片排布丰富。剧情方面呢，有文牧野导演、易烊千玺、王传君主演的《奇迹》，徐峥监制、孟美岐、夏雨主演的《我心飞扬》，还有喜剧片方面呢，有开心麻花出品的《超能一家人》，韩寒导演、刘昊然、沈腾主演的《四海》，和马丽主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有张艺谋执导的抗美援朝题材的主旋律影片《狙击手》等等。 那在1月6号到10号的时候呢，被誉为新东方主义美学大师的叶锦添啊，会携其首度执导的舞台剧作品《倾城之恋》登台亮相咱们国家大剧院的这种歌剧院啊。应该说呢，这部《倾城之恋》呢是由叶锦添担任总导演和视觉总监，应该说是他的一个首部的话剧作品。 好的， 这个还真没看过啊， 期待 一下。 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你的行李里会装哪些特别的东西。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必备的东西，就是你出门在外的时候行李箱里会装的一些东西啊。 无论是近的地方随便转转，还是远途出游啊，只要超过半天，一定会带上电脑，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换去加班。这人也挺 厉害，家伙。 对，目前什么机场、火车站、地铁、自驾路上、旅游景点遇到过啊，所以呢，就是以后休息的时候得找个没信号的地方。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其实说了啊，那大家说带的我几乎全带了，就是还有一样必备的我会带的是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枕巾，会带枕巾。说因为啊，枕套换。但是枕芯不换，时间长了枕芯会有味道，所以每次都会带个枕芯。哦，也就是他住酒店，他就会觉得，那你看啊，你那个酒店是会经常会洗那个枕巾，但是你那里边枕套你可能不会每天换， 你带个枕套 也不会洗，所以他就会带一个就是枕巾，就直接搭在上面。我觉得枕巾这个东西已经好多年不见了。 这还好吧？ 啊， 家里还会用吧？ 啊，你们还用枕巾吗？ 用啊。 哦，那可能是我已经不了。 没，刚才你说的那个，就那个套，就那个一次性的，那不是一次性，便携性的那个，它其实是带枕巾的呀。 它是套在枕头上了吗？ 啊，对，所以我就说那个枕 巾就行了。 他是说那个，比如那个枕芯，哎，其实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枕芯啊，他可能不经常换，但是你知道我，就有的人睡觉流哈喇子什么的，其实都哎呀。这没法想，没法想啊！ 以后我跟你说，出去以后再带全套，被子也带着，枕头也带着， 没法想，没法想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这个说一说，就是你一般出行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好，看看，来燕儿，你那儿有？ 我找找。对，说我们家这个她老公啊，就是也是这个喜欢全黑啊，所以呢，她也会这个各种地方就不太能睡啊。 哎，好家伙，这个 你看，不光是我一个。 哎，但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从小睡觉的习惯造成的吗？ 就是这人睡觉比较轻 啊， 就睡觉很轻，就是可能睡眠质量不好，就是他没有深度睡眠，你知道吧？所以他就特别容易像你这种雷打不动的踹你 一脚，你知道吗？是的啊，来看看，还有七七八九说了，我呢出行必备的是什么呢？随身携带在包里的是带上一块糖，因为曾经的无心之举帮助过低血糖的人，这个解决了燃眉之急，所以他就养成了习惯，就是我肯定会带一块糖。哦，这个也挺好， 挺好哈。 对对对， 小荣文字就说，像他也是啊，带巧克力，然后还有带那个装的那个黑咖啡啊什么的啊，而且他说跟你一样，也是带一个袋子，供自己睡觉。 好，再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就是出行的时候你会带哪些属于你的比较特别的东西啊？进入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些一组消息啊。那么索尼影业近日发布了超级英雄电影叫暗夜博士莫比亚斯的新官方中文预告。本片呢将于1月28号在北美上映。迈克尔还有叫莫比亚斯，原本是一位生物科学家，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为了寻找到治疗的解药，他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结果发生了异变，他变成了像蝙蝠一样拥有超强的力量、敏捷的速度、回声感应等等超能力，但是又害怕光亮嗜血，而且这个非常危险啊！本片呢与蜘蛛侠、毒液等同属于索尼蜘蛛侠电影宇宙，是充满魅力的反派角色。哎，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发现我经常会有的时候思考，这个人有的时候挺有意思啊。你已经生成人了，然后呢，有的时候说我们人是这叫什么高级动物，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又会特别的想要拥有动物的那些能力 啊，对 对吧？ 对，因为动物有些地方确实比咱强。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像前两天看有一个影片，有一个不是影片了，有一个短视频里边，就是有一个主人，他的癫痫快要发作了，然后这个狗狗居然感觉到了他这个癫痫要发作了，然后提前在他要倒的路线上，然后就在那趴着，就是防止他摔倒。哎呦，我就觉得，所以我就看到底下有人说狗狗可能是不是能够预测什么这个癫痫发作还是怎么 样。这个我好像也看过一个电影说的，他不是癫痫，就是可能他会去这个人这个身边去闻。 哦， 就是闻完了以后，比如这个人如果有一些比较重的一些疾病，然后他就会做出一些这种提示，他是专门有一个研究，然后呢，就等于说这些人啊，可能去医院一查，哦，就是这些病。 哎呀，我天哪 啊，还挺厉害的。 反正其实因为动物 是一个电影啊， 动物它有一些东西的确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啊。 就我这还天天做梦，还没事当个超人什么的。 哎呦，哎燕儿，你会做梦？我天， 我做梦我是个神仙，你知道吗？然后去拯救世界这种。 燕儿，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我原来一直以为燕儿是一个恬静的燕儿，没想到你也有一 颗内心是很那个是吧？ 很澎湃的燕儿啊！来来，再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消息，关注一下《流浪地球二》吧，好不好？ 哎，行嘞。电影《流浪地球二》呢，发布了一个元旦贺图啊，为大家送出了一个新年祝福，祝数一数二的你元旦快乐啊！海报呢是以动画的画风迎接新年的一些到来，还挺萌趣的啊。据说呢，这个电影《流浪地球二》呢是正在拍摄当中哈。本片继续，当然还是由这个 个郭帆执导啊，吴京啊，刘德华、张丰毅啊，也是确认出演了。这个呢，项目会在2023年，也就是在明年的大年初一上映。 好的，我们期待一下。再来看1月2号由黄轩、白百合等主演的电视剧《欢迎光临》宣布杀青。该剧由正午阳光出品，改编自鲍晶晶的小说《我的盖世英雄》，熊是狗熊的熊啊。那么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酒店门童与空姐相互救赎，为了癞蛤蟆吃到天鹅肉而努力，成为彼此生活中英雄的故事。哎，癞蛤蟆吃天鹅肉，哎。来看看，还有关注一下滑雪吧。 滑雪是吧？ 嗯， 行，那北京时间的1月2号，这个2021和2022年赛季自由式的滑雪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继续进行哈，在女子双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第二场决赛当中呢，咱们中国的选手谷爱凌是以92.8分呢，夺得了2022年的第一个冠军。 嗯，这是谷爱凌3天内第二次夺冠了，同时也是她本赛季第5个冠军啊。张可欣排名第5，李芳慧排名第7。哦，对，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张雨霏，嗨，张雨霏，你回北京了吗？你回来了吗？来北京玩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包里都会装些什么呢？有没有流星呢？ 星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虚惊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爱，满天星光不如看他发呆，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手下心愿不作怪，长单纯小孩，希望我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存在，也许就是你给我勇气大声来表白，天马行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虚惊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知道是什么吗？ 看看大家都会出行的时候在行李里装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我觉得这个努力前行者太牛了， 他带的是什么？ 你先猜一下，他带什么，你别看， 然后我看， 我看，我猜一下， 前 绝对你想不到的，我跟你说， 出行是吗？ 对，出行 他能带什么？带个头盔？ 不对， 那带什么？ 我跟你说，他带顶门锁，就带锁， 带锁。 他说因为留学的时候出去玩遇到过半夜有人想进屋， 哦， 我都问是谁了，他还想进屋，然后幸亏他拿行李箱是什么什么都顶着，他才大声呵斥才住手，说这种锁的就是两片的那种，说特好用 啊。还有这种哦，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那个当然他用的他是女字他，那我可能不会害怕这种事情，他进来以后谁害怕还不一定的。 但我觉得带锁这事儿 是挺奇葩的，没见过带锁的，好家伙。哎，这可能也是在外边留学这个养成的一些习惯啊。燕儿在林梢说了，说大帅啊，你这个燕儿叫的呀，总感觉是在叫我。哦，原来你也叫燕儿啊。 人家叫这个燕儿在林梢嘛。 哦，燕儿，哎燕儿，哎燕儿。好，看看你那还有什么啊。我那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一大包零食还有自热火锅。哦，他会带自热火锅，说因为我们平时出去啊都不住旅店，就吃自己带的。那你们住哪儿呀？睡车里啊。 哎，是不是有那叫什么房车？ 哦，有可能，有可能啊。好， 然后这个意志力这太牛了，他说出去时必带跑鞋和衣服，不管去哪儿跑步都不能停。哎呦，这个太羡慕您了，被我们这种 这个哎我这个就很羡慕， 谢谢， 因为我说实话我最近啊比较忙着，以后我就没跳绳，我就感觉自己最近有反弹了。 哎呀，我觉得我这30年了都没跳过绳。

好的，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高燕。 哎，早上好。今天假期最后一天。 是。所以大家呢都很开心啊！ 对，起床，起床，起床啦！继续定好明天早上上班的闹钟。哎，来看看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行李里会带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啊 ？CC 说了，出门带几包榨菜，这晕车时吃几口，比吃酸都管用。 好家伙，这个真行哦！ 行啊， 哎，还有隔壁老樊了啊，隔壁老凡尔赛啊，是我呢会带什么呢？笔记本跟游戏机。 哦， 哎，这个哇厉害了，这个厉害了，这个跟我一样啊，我一般会出去，就是我买的，我有一个苹果本，但是同时我呢还有一个游戏本。 嗯， 对，我会 一个专门打游戏，一个专门上网。 对，然后那个所以呢就带了一游戏本，一般会带，如果尤其是那种出差比较时间长的那种的， 我一般会带电子书。 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 啊，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习惯好不好，因为每次都我这很羞愧的一件事情。我一般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陌生的城市去玩的时候吧，哈，一般人都会到各个景点去玩，对不对？我呢基本上就是去大概一逛，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然后每个城市我必会去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 哪儿啊？ 网吧。对，哎，真的，哎，我真的我就会去，去当地找一个网吧。 这刚刚你说的时候，我还以为说你应该去一个比较有文化、比较高大上的一个网吧。 这个是我虽然是我有文艺的一面，但是我也会有哎去网吧。对对对，真的。 你觉得你去网吧能有啥呢？ 没有，就玩游戏啊。就是，而且 你不带游戏本的吗？ 不是，但不一样， 速度快是不是？ 不是，屏幕大小不一样，氛围不一样，而且你好像有那种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跟我有同感的啊，尤其同龄人，就是你看到网吧你就有一种想要进去的冲动，就可能小的时候被压抑了这种进网吧的行为，你知道吗？ 就跟我拯救世界是一个道理，是不是？ 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这种的啊。所以每次看见我就想进去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哎，大家都在抽奖啊。那个你们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进去之后向上一滑就进入到聊天室，就可以抽奖了。我们给您加精呢，您还可以再多抽几次啊。 是，春晚有景说了，这我也一晕车，我带橘子皮啊，闻闻管用啊。 哎， 试试戴耳机听音乐转移注意力哈。我您带橘子皮，那带个橘子不好吗？ 哎，晕车这事儿啊，还真。真是挺难办的，我呢还好，但是我就发现，一般是这样，就是坐车容易晕车，但是开车不晕车，就跟划船，坐船容易晕船，划船不晕船， 因为你两个注意力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但是你别去抢司机的方向盘啊。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晕车的话，你其实就可以去买一个类似那种可以往鼻里塞的那种。一吸就特清爽那种，它里边 那时候不是你一直都说那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到底叫什么？ 它叫啥呢？它其实是泰国的一个东西，然后 哦咖喱啊， 不是咖喱，它就有点类似像那个就是跟唇膏的那感觉那样子，它打开就一边呢，你是可以直接搁在这儿往里吸，跟鼻烟似的那种。 这天哪，这看起来你别让警察抓了，我跟你讲，来来来来， 但是它是薄荷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还挺管用。 好，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这个大家只爱876说了，哟嘿，这一看就老听众啊，说我出门在外睡袋是必备的，因为在用外面的床品啊，总觉得浑身痒痒。你这个其实是心理的问题，就肯定就觉得哎呀，我一带它，我就一睡外面的床就痒痒。对，可能一大部分心理的问题啊，但是我现在也会带。光哥说了，我呢包里啊，当然少不了带一本书，因为不管东西多少，书能不能看完，反正带上了就踏实，都好多年了啊。哎呦， 这位朋友，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有医疗背景啊。这个薄荷薄荷说，我二出行，我的包包里就是朋友们的百宝箱，小到创可贴、酒精、碘伏棉棒，大到你想到的。 哎、好，就有旁边有这种朋友， 最好了， 最爽了啊、 嗯！ 好，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啊？说这个真实的鱼儿，以及斯文，以及还有，一位微信平台上朋友说鼻通，就是来说你说的那个东西叫鼻通。 可能吧，因为泰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就叫鼻通。 但是它另外一边 翻译过来 是那种油的，你知道吗？它那个油也可以跟就跟那个风油精神，你可以倒出来、抹在这个太阳。 嘿哈家伙、 啊，两头用的， 你瞧，这都是睡不着觉的人讲出来的一些东西。阿俊说了，我第一次去网吧也是唯一的一次，是2005年五一去婺源，路过九江市，进网吧看了看电邮里和 BBS 上有无新内容，暴露年龄了吧？ 嗯， 但凡知道电邮和 BBS 的啊，都已经是有一定年龄了。 了啊。 时光雕刻说了，说因为我忘过啊，就是身份证 啊，所以出门前呢就老被她老公催啊，所以身份证是必带的啊。 啊，对这个事儿还真是，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 电子方式。 对电子方式，你比如说你下载那个北京通APP， 这里边就可以有你的身份证信息。我觉得就你以后就再也不怕丢身份证了。 对，现在你看咱钥匙可以不用带了， 是 吧？是 啊。 然后对呀、 啊，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基本上好多人都用那个电子门锁 嘛。哦哦哦，对对对，指纹锁啊， 不用带钥匙了嘛。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现在钥匙不用带了，然后 钱包不用带了， 对，然后以后就你 身份证也不用带 了，就只要拿个手机就行。 包括其实现在 ATM 机都能无卡取款了嘛。 啊，是啊。 对，所以也就不用带了，哎， 卡也不用带了， 所以以后就带着 脸，以后连你也不用带了。 所以这个人呐、啊，千万不能不要脸，我跟你讲，不要脸你以后很难走路的。来来来，再看还有哪些朋友啊？ 水晶包说，为了保证能喝到热水和沏茶，必须带烧水壶和旅行茶杯，带大壶，水壶一定要大啊，这个美美的占箱子空间，那也要带，跟我一样，我也是， 就是自己一定要带一个，而且还要带上茶，就走到哪都要喝一杯，是吗？ 对，我基本上还会，我茶可能不会，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养生茶包。 哦、 然后完了以后会带那个焖烧壶， 哎呦、 然后反正基本上那行李箱的一半都是吃的。 好家伙，幸亏你那焖烧壶发音发的准。来来来，对对对对，就前后鼻音不分就麻烦了啊！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老樊来说了啊，说我出差的时候还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叫欧姆龙血压计。 嗯，血压计啊。 看来那您就是血压不太稳啊，老是随时检查一下自己的血压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微信平台的朋友问我们是在哪互动啊，为什么看不见，说不读它，没有没有，因为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几种方式，一个呢是进入到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点击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公众号。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点击这个进来之后点击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入口就可以进来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消息吧。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元旦假期，长沙民政职院师生的朋友圈们被大鱼刷屏了，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自豪感啊！你看人家是怎么着的呢？ 人家这学校太牛了，我跟你 说，怎么 说 了？ 他捞了1300斤的鱼，免费请学生们吃。 嘿呦，我天哪！你他们是学校里边有一个。就是这个湖嘛，我来看看， 湖应该是 对、 啊。 为了让师生啊，在校师生度过一个特别的元旦，长沙民政职院年前在学校的笃行湖捕鱼啊，他们学校就真的有一大湖，然后这个湖里边会平时就放一些鱼，哎，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就给捞上来。好家伙，据说啊，什么有清蒸、红烧、水煮、酸菜鱼、糖醋鱼，师生们有去领取自己喜欢的口味，享受美食。 哎呀，这学校真的是，哎呀，以后我也得找一个有这个。有湖的学校， 哎，哎，真不错， 我再深造一下， 真不错，真不错， 是吧？ 哎，这个但是要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两天看到的一个最最最最最最最感人的新闻，说到出游的时候，燕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有几位年轻的游客，然后去新疆玩，然后在玩的路上呢，他们的车就被。就陷到了泥地里，这个时候过来了两个牧民，骑着摩托车的牧民帮着他们把车给推了出去。当时推出去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说，哎，我游客说，我赶紧，你多少钱是吧，我给你钱。接下来就是最最感人的一幕就发生了，然后当时那个牧民，他因为他可能这个普通话说不标准，他说不要钱不要钱，然后这个时候突然 拉开外衣，亮出了胸前的党徽。 哎呀， 哇、 哦哎！ 就当时就是那个，因为现场的那些几个年轻人就说，他当时泪都出来了、 嗯、 啊！就那一幕特别特别的感人。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再说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这位党员找到了。啊，这位党员找到了。这个大叔呢是科尔克孜族，名叫阿卜杜加帕尔孟德，而且呢他是已经有25年党龄了，也是一名老党员。在2021年他还被评为了优秀共产党员的、 嗯嗯、 当时找到他以后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个当时这个怎么不收钱呀？然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收钱，我怎么能对得起党对我这么多年的培养和、 嗯、 哎呦、 嗯、哎呦， 这个新闻是2021年，很多人都说啊，这是2022年的第一，就是叫第一次，第一个感动的视频， 是 第一感动视频，特别的棒啊。 嗯嗯。 好，咱们在接下来时间看看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没有啊？说一说南极洲叫什么韦斯韦茨冰川出现不稳定状态，一旦解体，上海等城市将会遭受威胁。哎呀妈呀！ 妈呀，这得说说啊， 赶紧说一 说， 说 说啊。南极洲西部有一个巨大的斯韦茨冰川， 嗯 啊，刚才咱说了啊，如果说它完全崩塌的话，足以使全球的海平面上升大概要65厘米。你算一下，65厘米 可不半米了。 对，差不多全球海平面啊。 妈呀！ 所以说，如果说这么算吧，就是如果它是一条这个冰冻的这个冰河的话，大约应该有英国那么大。 嗯哦， 我想它得有多大啊？然后全球海平面上升方面，如果它的这个影响啊，占比大概是在4%。如果从2000年以来啊，这个冰宽损失就超过了1000亿吨冰，而且在过去的30年中呢是稳步增加的，它的流动速度在30年内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喷入海洋的冰块的数量是1990年代的2倍。 妈呀，这个真挺吓人的啊！说如果海平面上升数米啊，当然说到如果上升数米的话啊，就是将会淹没世界上许多主要城市，包括像上海、纽约、迈阿密，我这怎么还有点迈阿密 ？New York 啊，说像东京和孟买都会被淹没。那么它还将覆盖沿海地区的大片土地，并且将很大程度上吞没像什么基里巴斯、图瓦鲁和马尔代夫等低地岛国，整个国家都。 所以之前不是说嘛，大家说如果能去赶紧先去马尔代夫啊，要不过几年没了。 哎呦嘿，其实前两天我看一视频，就是有一个冰川桥， 嗯， 就是那个冰川的自然形成的一个大桥，然后那个整个塌掉了，化掉了。 嗯， 哎呀，这是 可惜， 爱护环境啊， 是 大家一定 要从我做起，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出行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的东西。 我们不一定要在那相偎，沙滩上游。 哎呀，其实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说刚才那个大帅你说的那个视频我们也看了，这个被你一说又像是刚雕刻说被你一说又感动了，很多人都说那一刻真的破防了。的确是，就是尤其他亮出党徽的那一时刻，我觉得哇，那个时刻因为他是做的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自信，我觉得把一个党员的先进性体现的是在那一刻体现的是淋漓的尽致。 对 啊，好，咱们接下来时间再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您在出行的时候会在包里带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哎，我觉得这个木易6837他也是一个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啊。他说我会带那个微型手电筒，说有一次带社区的干部去大连，进火车站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呐丢了车票，我这手电就发挥作用了，居然在一个雨水口铁篦子发现了车票。 嘿，好， 就帮人找车票。 哎，你会发现了没有，有好多人是因为你在帮助了一次别人之后，你变成了一个习惯带这个东西。刚才不是有一位带糖的吗？ 对， 也是帮助了一个别人。哎呀，你瞧瞧我们这个，我们的听众的素质棒棒的。在还有原巨源上品说了，大帅啊，你说人家吧都是说农夫山泉有点甜，我觉得大帅的农夫山泉有点坏，你知道吗？还说你别给我加精了，不，我就给你加精，我就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这条消息。来， 继续啊！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出行的时候，你行李箱必备的物品带上游泳镜、游泳裤，有这个还有住的地方一般都能游泳吗？不是，然后再带上洗漱用品和换洗的衣服、应急的药品、创可贴、手机充电线、充电宝，然后再带上点苹果、肉干什么牛巧克力， 哎呦， 还有眼镜布， 嘿， 眼罩塞也可以 啊， 眼罩塞的 啊，眼镜耳塞， 对对对，然后根据目的地还可以带上什么收缩起来很短的钓鱼线， 好家伙， 钓鱼竿。然后水壶， 哎，我就想知道你是出去干什么的？你就说看他带的这几样东西啊，就没一样正形的，没有正形，都能用得上的。但是 生活用品 就光这些东西，估计就得一箱子吧。 反正箱子每次都得最大。哎，我之前就有朋友，他们每次出，不管是长还短啊，就是不管你几天，基本上都要带那个最大尺寸的箱子。 啊， 你基本上到半人多高， 就25寸的左右的， 反正最大项。 嘿，好家伙， 然后自己搬不动的。 我以为只有女生啊，就是女生是在那，是吧？就是女生嘛。 对， 你的那就肯定。哎，为什么你犹豫了啊？你的朋友 没有，因为有男生也有这样的。 哦，好吧，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 哎，我跟你说，我看见过男生带那衣服，跟你说啊，基本上是半天一换。然后就是也是那个超大的箱子，最大的箱子，出去3天带那么一大，全是衣服。 我采访一下，你们对这样的女生，就是对于带这样的男人，你们女生看到以后，你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诶， 就会怎么看他？ 就是还挺嘚瑟的。 所以男人还是糙一点吧，好不好？别就咱不至于说3天不洗澡，咱至少也别半天一身衣服吧，对吧？我 人家还讲究搭配呢，这帽子戴了10顶，跟你说。 哎呦我天哪，好艺人吗？这是。来看看，再来看看，还有帝国铁骑说了啊，我呢会带什么呢？带那个气罐、火头、咖啡粉和小咖啡壶啊，人家 小资。 到一店儿， 对， 自己熬个咖啡， 对，熬个咖啡，吃 啊，来， 然后另外，哎，对，我最受不了，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的？ 我最受不了这行李箱里就是带天天换洗的鞋。 哦，那个玩意儿鞋，其实我是最不愿意装的， 就因为它又沉 又 占地 儿啊。对，还有人专门带鞋， 天天换洗的鞋。 燕儿啊，你的这些 是都是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啊？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哈家伙， 这个爱好比较那啥。 对对对，还有一位微信平台说：“大帅，为啥我在聊天室发不出消息呢？ 你这不是发出来了吗？ 你发出来了吧？我们这不都看见了？好，看看还有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些同学？小奥同学说，我呢，反正会一定会带的是充电宝，因为这个很重要。越是出门，手机掉电量越快。是啊，越是出门，你刷的越多呀。”还有小仙儿说了啊，我呢什么带呢？身份证、必备药品、随身洗浴用品、换洗衣服、护肤品、消毒巾、消毒纸、消毒片、手毒消毒液，还有口罩、水杯、运动鞋、保鲜袋、便携餐品，剩下的能买的就买，不带太多了。你这还不带太多，你而且 把家搬来了啊。 他，我觉得你应该是9月份出生的吧？ 为啥？明白了。 明白了， 你看消毒巾、消毒片、手消毒液，是不是？我觉得有点像， 有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节日口啊，这个其实还是很对的啊，多带一点这种，是不 是 啊？ 是、 嗯、 好。 疫情期间嘛， 好，你那儿还有什么样子的？ 这个小同学说了，这个必带什么火腿肠，而且还得蒜蓉呢。 哎呦我天， 这整个车厢也好，整个飞机也好，有点窜呐。 哎，但是说实话，我刚刚收到了妈妈寄来的新年礼物， 蒜蓉火腿肠、啊、 不是20根香肠啊，就是自己灌的 啊，自己灌的， 自己去买肉切肉、嗯、然后呢找人灌到那个肠里的、 哎、说到灌的这个 真好吃。 我们家邻居就那天我一回家我说 哎我们家门口这晾的啥，为什么晾了3根肠、啊、而且还超长的那种大肠晾到我们家门口、啊、我说这啥意思。 哎 然后 这个咱俩留着吃的可以晚上说，好吧？今天下午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啊，也是由我跟燕儿组合带来的啊。那么咱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会带哪些。2672说了，我会带一次性马桶套， 对， 套上干净放心。哎 哎，这个是 这个是个 有必要， 这个有必要啊。因为你知道吗？我很多我知道有很多的女同事，我们有以前出差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说。他们都是蹲在马桶上的， 嗯， 就是踩着那个马桶上面的。我说哇，这，哎呀天， 这 个、这 真有必要，有必要， 有必要，这个有必要带、嗯。另外一个呢，在这里要说一个小常识，因为好多人不会用的一个什么东西呢？你比如说啊，就是有的酒店它提供那个一次性纸的那个马桶、 嗯、马桶圈， 马桶圈纸的那个、 嗯， 但是很多人不会用。 嗯， 你就比如说，因为它里边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比如中间抠出来的一块纸， 嗯，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嗯， 有的人是把它两头都撕掉，就把它直接抠掉嘛。其实不对，你应该把它前面的那个连接口 撕下来 、 嗯， 让它耷拉在水里。 嗯， 这样子的话它还可以防溅、防喷溅、 嗯、 防溅射。 嗯 所以呢，而且为什么，而且底下那一头不要撕掉，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一冲水它就可以直接把整个马桶圈带下去。 嗯， 所以这个使用起来的方法是正确，使用办法是这样子 的。是的、 啊、 嗯 好 嗯好，所以现在其实这种真的是得太有必要了。 对对对对， 卫生嘛、啊、 好、 嗯、 来看看还有哪些。哎， 这灌的辣香肠是开吃了，这东西。 哎呦嘿，对，就是这香肠红火这个我妈给我挂了、 嗯、 我收到了20根 麻辣香肠。 哎， 这便分一半吗？ 说好，给你带下。说，哎，我而且我告诉你，吃完了自己灌的香肠， 嗯、 你再也吃不惯那些 外头的了， 外卖买的了。 是， 你一嚼就感觉满口的淀粉。 不一样，没错， 不一样。 嗯， 再来看，还有一位微信平台上留言说了，不管是农家乐还是五星级，每次出门必带烧水壶和睡袋，毛巾就更不用说了，必须用自己的，睡袋非常方便。哎，打开一铺一睡，嘿、哎，干净睡的自然醒、 哎。 好吧，这样今天啊，这个假期最后一天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祝大家能够微笑面对2022年的每一天。 是的， 我是大帅， 我是高燕。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